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但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372点，成交金额1,31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9，升1.5毫半。腾讯控股548蚊，跌10蚊。阿里巴巴278.8，跌8.8。美团点评269.2，跌8.8。南方恒生科技新上市报7.71仙半，友邦保险81.3，升3.8，中芯国际26.1，升4毫，中国平安83.8，升4毫，盈富基金26.4，升4.4毫，港交所383.4，升4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293，瑞士法郎8.567。澳元5.667，加元5.923，新西兰元5.18，欧元9.2133，每百日元兑港元7.3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63。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2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31美元，卖出1,94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的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至于较早前在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谷道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在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处理工大学对开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第二三线是解封，车龙有大消散的。而家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个封路呢，喺观塘绕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快线呢係封闭，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观塘码头。最后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学道回旋处。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新学年增长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好仔呀，快啲起身出门口啦，唔係繁忙时间好多人易受感染啊。 爸爸，你出到门口都特登打电话提我，多谢你啊。 仲有啊，保持社交距离啊，知唔知啊？ 我知㗎啦，听风show快活人呢教晒我㗎啦。 南京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融合传统艺术，打造一个又一个日本嘅祭祀。我哋一起寻找不同地方色彩的日本文化。再次出发日本前，用音乐呈现节日的气氛。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最受欢迎祭祀排行榜特辑。 这两个钟的骚动音乐，新闻嚟嘅有林家谦。 星空呢只嘅派台作品啦，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好耐冇去过旅行噶啦，算系用三分几钟带你游历喺呢个世界啦。新嘅歌今日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至于呢一首歌就带你游遍香港嘅大街小巷嘅。所以你嚟自香港嘅呢位 DJ 啦，佢嘅名字叫做 DJ Choi，featuring 嘅有一对乐队嘅成员，嚟自 The Hurts， 佢哋嘅主音 Herman Wong， 有呢一首嘅 single。single 嘅名字叫做 In the City， 喺呢个即系 lockdown 嘅时间啦，有阵时可能你会将你嘅专注力就系放喺生活嘅其他嗰啲细节上面。可能都有啲新嘅發現嘅，跟住呢首歌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啦。因為 lockdown， 因為一場嘅大雨，令到佢留意到路上面嗰啲蝸牛。Speak my mind. 纽西兰呢位嘅唱作嘅女新人、女歌手啊，佢嘅名字叫做 Benny。 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痛惯，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 剛才那首歌就是 Benny 自己在家裡做的一首歌來的，為什麼要在家裡做呢？就是因為 lockdown 咯。 lockdown 的時候他就發現屋外面那些蝸牛很有趣、哦、於是他就將自己代入這些蝸牛的角色裡面，寫了剛才那首的 single 名字叫做 Snail。 自問亦是新手，有界線要摸透，難任意漫遊，沒絕技扮高手，要貨也盼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实尽力地去拉近，转过路线，打打野怪吸金，望望未尝正规军，就落荡在各小镇，驻扎梦样坚忍，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痛困，分数不到我拣。找到那一套办法合我玩，不想追赶，制度主线死撑，一于转身闯进自线内翻滚，不理同斗远或近，只要敢兴奋， Just play the game and have some fun。难道更自由，越大道越可走，我信我见识够，会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就尽力地去拉近，按我步稳，管他各界纷争，未到大略难装身，但在路上已解救，自信来吧。 剛才那首歌的創作人呢就是一個 lockdown 啦，然之後就出不到街，去不到旅行，所有的東西啦，於是他就用自己的世界，用他的音樂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出來。這位歌手一樣之前經歷過很多不愉快的事，經歷了這些事之後，他就領悟到一個新的人生的道理，日子怎麼都要過的了，不如令件事快快樂樂地過。啟發到他做了這一首新的派頭作品，他的名字叫做安俊豪。新歌《卡关达人》，冇人可以保证到你嘅将来系一个点样嘅场景啦，一个点样嘅结局嘅。每一后嘅将来咧，都系睇下你呢一刻你做紧嘅决定系啲乜嘢，所以好好 focus 喺你嘅当下。可能有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有两名确诊患者离世，累计83人在公立医院去世。联合医院一名91岁男病人上午离世，他是九龙湾祈康会企业护老院的院友。屯门医院一名76岁男病人亦在上午离世，两人本身有长期病患，入院后情况持续恶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醫療界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反應非常正面，目前有超過6000名醫護人員或大專院校醫療相關學科學生報名協助採集樣本，感謝他們支持計劃和秉持專業。陳肇始表示，衛生署已經就感染控制和採樣程序製作簡報和短片，並發放給醫院、院校、私營醫療機構和志願團體等等，有關方面將會各自培訓成員。他又表示，採樣中心將為醫護人員提供呼吸器、眼罩、面罩、保護衣、即棄手套等等的裝備。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被控去年721事件中參與暴動，林卓廷說如果自己是嫌疑人，警方當初就不應該為他錄取證人口供，反而應該錄取警戒口供，質疑警方一年後指控他為被告屬不公平審訊。林卓廷說知道早前涉及721事件被控的8名被告，案件排期出年2月開審，他公開要求警方交代到時會否請他上庭，如果會是以什麼身份上庭，強調自己不會承認污點證人的身份，憂慮日後若果被他上庭指控施襲者，有關人士會因證據不足而獲釋。林卓廷重申自己當日的行為在直播中一清二楚，現時指控他的證據是荒謬。15歲少女陳燕林死因言訊繼續，資專設計學院行政主任朱少光出庭作供。證人表示，應上司要求消錄陳燕林失蹤前一日的校內閉路電視片段，即是去年9月19日下午5點起的片段，將片段輯錄成32隻光點。死因言訊主任在庭上播放大約30分鐘片段，證人表示片中時間和實際時間大約有5至10分鐘的誤差。他又提到閉路電視片段每隔30日會自動清除，保養和維修閉路電視由外判承辦商負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風勢微弱和持續酷熱，最高氣温達34度，但下星期初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4:03，酷熱天氣警告同時生效。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489點，升205點，成交金額1440億。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4升1.05，腾讯控股543跌15，阿里巴巴277.8跌2.8，美团点评266跌5，友邦保险80.75升3.25，南方恒生科技新上市报7.61。中芯国际25.8升1，盈富基金26.18升2.2，中国平安83.3跌1，港交所381.4系升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9，人民币6.867，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2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8010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8美元，卖出194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咧有 Anson Low 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 ，Anson Low 大家好， 你好，我就发觉咧，即系你已经咧除咗一个歌手啦之外咧，其实咧亦都喺你嘅 social platform 上面咧系成为咗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咁样啊，即系你有好多元化嘅唔同嘅一啲嘅节目系制作紧啊，有 Q&A 啦，有煮餸啦，此类啦咁样，entertainer 嚟噶啦咁样，咁正当我就谂啊会发展系咩方向嘅时候咧，你就派咗你呢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啊第二首。嘅 solo 嘅作品叫做 Burn Out， 咁系咪你自己一啲系真实嘅情感记录咗喺中间？因为今次系你自己亲自填词噶嘛？ 系啊，因为 Burn Out 呢首歌咧系讲用蜡烛去描述一段感情关系啦，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好想吹熄呢支蜡烛， 系 好想完结呢个关系啦，咁其实另外一方如果好想继续点着呢个蜡烛，好想修补一段关系咧，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就系形容紧一段关系里面如果已经分开咗永远都挽救。唔到嘅一个无奈感觉咯。 OK， 但系你自己有啲经历系经过噶嘛？好似都系。 系啊，其实因为一开始听只 demo 嘅时候咧，我即刻已经谂起咧，我中学嘅时候咧，同一个女仔拍拖啦，咁但系佢半年到之后咧，突然间佢 SMS 同我讲分手， 系 咁咧就好突然啦。咁但系我同佢同班同学嚟嘅，咁所以第二日咧我翻去嘅时候咧，佢当好似唔识我咁样。无视我，咁我就觉得好无奈，唔知发生咩事。咁我系咁 SMS 问佢点解啦，咁但佢都唔应我。咁所以呢一个感觉就系不断俾人 reject， 但系你又唔知有咩原因啦，你又唔知可以点补救到啦。咁所以我喺呢只歌度就好想写呢一个信息俾大家听。 OK， 哇，所以系最后都系一件悬案嚟嘅，即系究竟系咩嘢事咧？系到而家都唔知嘅。 系，其实而家都仲未知 道。太诡异啦呢件事，有冇令到你即系有阴影啊？话晒都系即系读书时间发生咗一件，即系都系几烦嘅事情嚟噶嘛？呢啲 其实嗰一次拍拖之后，我就去到大学先，大学 Year One 尾先拍拖啦，即 系 都隔咗我谂几年嘅时间，可能都觉得。唔好拍拖住啦，唔好搞咁多嘢。即系其实都会有阴影，即系你俾人拒绝咗之后，你系会唔想再感受嗰种好伤痛嘅感觉。 系，同埋始终有个 closure 或者系种交代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始终系一段关系两个人一齐发生噶嘛。咁所以你唔好突然间唔见咗，咁系一件咩事呢？咁 系啊，所以我都想呼吁大家，如果你想分手咧，都要俾一个好嘅原因。如果唔系，就会吊住人哋，可能呢一世人都会记得呢一段咁伤心嘅关 系。系，喂，但系我想问，咁系其实系咪今次准备呢首歌嘅时候咧，已经 plan 咗就系、是，我要自己试下填词嘅咧？ 系噶，因为我听咗呢个 demo 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啦。咁我好想 involve 喺呢隻歌度多啲嘅，咁我已經即刻諗到我中學嘅畫面啦，我諗到成個信息啦，咁我就好膽粗粗同 Eric 講啊，今次試下填詞啦，不如咁樣。咁但係 Eric 一開始其實都唔係好 sure 我呢一個決定嘅，咁但係佢就係啦，咁佢就話啊，你試下先啦，係啊，我等你好消息啦，你如果填到你話知啦，咁樣。咁我嗰下就好，我一定要填到俾你睇咁樣，咁我就用咗大概兩三個禮拜啦，成個填詞 process 咁就終於過到 Eric 個關啦，咁佢就 accept 咗咁樣。 哦，因為其實咧本身先前，譬如你哋 Mirror Ignited 嘅時候咧，我聽講係咪開頭你咪有段係英文嘅 intro 咁樣嘅，咁都係你突然間有心血來潮寫到出嚟嘅歌嚟噶嘛？好似係。 係啊，因為其實 Ignited 嘅嗰首歌咧，係阿卡蘇嘅監製咧，佢突然間。叫我啊，你 freestyle 几句英文 rap 嚟听下咁样，咁我嗰下头吓咁突然，我咩都谂唔到喎，咁样，咁但系佢就俾咗个大概 demo 嘅，即系佢叫我你试下当你要落紧 club 啦，跟住你啱啱踏入个 club 嘅时候，你好想俾全世界。见到你嘅，你好想攞 attention 嘅一个感觉，咁你就我俾几分钟时间你谂啦，咁样，咁几分钟过我就好啦，是但啦，我试下啦，咁样，咁就出咗嚟，咁所以嗰一次其实都卡叔叔俾咗好多信心我喺英文 rap 度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咁所以我自己今次 burn out 填词，我就好想试下自己填一细段英文嘅 rap 啦。 You know what? 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櫃裏清醒冷靜。 十萬度涉事有法的火噴噴邀請不懂反應。 愛你用一生生命 還是如氣 加通你快用怕冰川不要停。 咁所以你系咪通常都系英文落笔先噶？其实即系如呢一首歌嘅话啦， 又唔我又冇话中英有先后嘅。咁但系其实好多我喺填嘅过程，其实我去到某一啲位，我就觉得好 make sense 要用英文咯。可能我自己由细到大都成日主要听英文歌咯，咁所以可能呢个都有影响嘅，我觉得。 哦 ，OK， 喂，同埋因为今次咧，嗱，因为上次一锁原名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已经 feel 到你嗰种 energy。係，即係嗰種硬淨嘅感覺係好夠啦。今次我又覺得係展現到你另一種嘅質地，即係你個 range 啦，或者即係你就開頭嘅時候都係低音少少啦，然之後 soft 啲啦咁樣嘅，我都幾好，即係多啲嘢聽到咁。 係，其實我自己喺第二首歌咧，我揾 demo 之前，我都同 Eric 講話，我係好想要一首唔同啲嘅跳唱嘅，因為其實一鎖原名嗰種好 high energy 好 bang bang bang 嘅感覺咧，大家好中意啦，而我自己都覺得係好代表到我嘅風格。咁但係我好想第二隻歌俾一啲新鮮嘅感覺人哋聽，即係跳唱都想俾人知道啊！跳唱唔只係得一個範疇嘅，就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可能今次 Burnout 呢首中版 R&B 啲都可以做到跳唱嘅畫面咁。 哦，咁去到今次同 Eric 嘅合作又有冇即係發覺？咦，再順暢咗啊！然之後大家個火花又有冇再新一啲嘅火花咧？其實有。 其實我今次係好想多謝 Eric 嘅，因為其實佢係開發咗我嘅音域嘅。我覺得其實喺錄一鎖原名到 Burnout 呢首。过啦，佢教咗我好多唔同用唔同嘅声线去处理咧，即系譬如一锁原名其实系比较硬正啲、大力啲嘅唱法嚟嘅，咁但系到今次 burn out 呢首 R&B 其实佢令到我去揾到一个可能breath 啲嘅唱通啦、或者可能点样处理低音可以唱得 bright 之余又可以啱到低音嗰啲领域咧，咁其实 Eric 都。用咗幾個 session 去幫我找到適合 burn out 嘅一個聲線咯。 OK， 出到嚟你自己聽翻我製成品嘅時候，應該都有信心啦。今次 係，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 burn out。 係啊，所以我覺得出到嚟都幾好聽。 係，好唔要面對唔住。 想不痛，痛痛想不痛，想多刻思想可解放，一束光心机都失踪，曾经的画面永不失控。 We were meant to be, it's all I ever see, 每种心事旧事谁来凭艺格子，当你痛一痛便见到笑都不倦，我说永不终结，今年考验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 You walk at the door,Turn your back on me， 就拒絕走開一腳隱別呼之，誰當天在一起，誰今天來相比，但始終未心死，望著大街光線流，坐上飯的可更愁，今日亦都記留，風吹變得痛透，你共我大概太熱太熱吹熄，當年愛護過快樂這樣吹。再次向我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最爱已困倦，跳转过去细数，对对错错 ，I just let you go。Yeah, 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过去每秒的好手架 ，to let me try out the work this time。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住大街光线流，早上发的可更愁。你共我大概太易太易吹熄，壮烈 剛才講咗呢，即係 One Anson Low 呢，即係講咗音樂上面啦，即係 Burnout 呢一首嘅 single 啦，咁。咁然之後呢，當然就要講下個 music video 啦，因為始終係跳唱嘅歌，咁梗係希望 visually， 即係嗰個嘅舞蹈啊，或者成個畫面上面，即係都有嗰種嘅力度可以傳送到出嚟啦，咁。今次呢，就好多人就講呢，就係你件衫開到好低。而你嘅舞呢，照舊都係好有嗰種勁度喺中間嘅，我覺得。 啊，系，其实大家唔好成日留意我件衫开到几低啦，其实呢个唔系我想 burn out 带出嘅重点嚟。 系， 咁但系其实开到咁低系我嘅 decision 嚟嘅，咁我都要负责任嘅。咁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 burn out 呢首歌咧，我自己觉得除咗一个好 sad 嘅回忆之外，其实系一个夜晚听一个都几 sexy 嘅氛围嚟嘅，即可能攞住杯酒好有 feel 嘅一个感觉，我觉得系都几 sexy 嘅。咁所以我自己喺服装上都想配合呢一种sexy 得嚟又不失呢个华丽感觉，我讲到好夸张添，对唔住啊。咁样，咁所以就喺服装上，可能揾服装嘅时候都花咗啲功夫咁咯。 哦 ，OK， 但我好好奇咧，因为譬如我知道可能系你始终舞蹈员同埋教跳舞出身啦，咁其实我谂对节奏感就一定会系拿捏得好好啦。咁而第二样嘢就系因为始终喺舞台上面嘅呈现，其实 sex 系一个几紧要嘅元素嚟，咁好多时候都好多歌都会唔会可能你演绎嘅时候喺vocally 或者你做歌嘅时候都帮到手咧？你觉得？ 其实系嘅，因为譬如可能 sexy， 大家对 sexy 嘅定义可能系wave 啊，有咗啲身体嘅一啲触碰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录歌嘅时候咧 ，Eric 都叫我喂，你试下放松啲啦，你当自己跳一只好 sexy 嘅舞，不如你let loose， 你 wave 下嚟唱下，即系唔好就咁企喺度唱啦咁样。咁其实都好有帮助嘅，因为其实你个身体喐紧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你會發出一啲氣聲咧，係你未試過嘅咁，所以今次其實都幾，即係喺呢一方面，其實 Eric 都真係幾成功的。 即系声音上面都找到你那种 sexy 那种 texture 在这里。 是啊是啊 ,credit 要给给晒 Eric 的，是真的要。 喂，那我想问今次跟你合作是的排舞的朋友是哪位来的？ 今次找了 Eric 的肥仔帮我排舞。 嗯 ,ok。为什么想邀请他跟你合作的呢？今次 今次其实正式出道来是第一次找肥仔合作。因为其实肥仔的舞不嬲他自己都很喜欢排 R&B 的。其实是他强项来的。今次就好想试一啲新嘢，因为其实 Burn Out 呢首歌喺曲风上其实都已经系一个新嘅尝试啦，对我。咁所以不如我就谂不如排舞都玩一个新嘅尝试啦。咁我就问肥仔帮手咁样。 系，我几好奇睇下肥仔如果佢跳翻你嗰只舞嗰个感觉系点样。 好唔同噶，好 都几有趣嘅一件咁嘅事啦，咁样。 系，但其实肥仔今次好俾心机嘅，即系佢喺排舞嘅过程，其实佢都私底下再可能我哋净系约咗三四次排舞。咁但係成日私底下佢都再約多幾次出嚟係同我練啦，咁同埋成個過程構思佢都好有準備，咁所以其實今次都真係好多隻肥仔。 OK， 我想問嗱，因為譬如係而家喺創作上面有試過啦，咁嚟緊會唔會想試下可能喺排舞上面就係自己嘅歌，不如我自己排翻 玩啦、啊，咁樣咧。 其實之前係有諗過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我以前譬如我排舞咧、可能一啲R&B 或者 hip hop 嘅歌，我少啲排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曲風反而唔係我自己最排舞嘅強項，咁、所以其實我都想加啲一啲真係好精於呢啲曲風嘅。咁可能如果以後我再可能出到一啲歌係適合自己排啲嘅，咁、可能我都好想試下嘅。 嗯 ，OK， 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咁但係我想知啦，嗱、因為而家有兩首 solo 嘅作品啦，咁第三首係準備緊未㗎？其實 第三首而家其實已經開始構思緊㗎啦，我哋揾緊 demo 㗎啦已經。 哦，你自己心目中有冇邊個方向嘅歌你想揾得到翻嚟嘅咧？ 其實第三首我自己咧係想揾一啲抒情嘅慢歌嘅。 系， 因为其实头两首咧，我自己就好想确立我自己跳唱呢一个形象啦，咁好想 show 一啲真系我自己好主打，由做声音比赛到而家自己好中意嘅嘢啦。咁去到第三首，其实我自己好想再透露多少少自己内心世界啦，用抒情歌，因为其实 burn out 都系一个大嘅尝试，我透露咗自己一啲内心嘅感受啦，或者我自己一啲好个人嘅回忆啦。咁其实今次作词其实系。都開啟咗，我覺得我好想再繼續去分享多啲，再 deep 啲 personal 啲嘅感受出嚟咯。 嗯，係，因為自己個 channel 都好啲嘅，其實唱啊跳嘅時候都會 係 有自己故事咁樣。喂，咁嗱，而家就可以聽住 Anson Low 啦，有佢第二首嘅派台 single 啦，同埋記得要睇個 MV 啦，係啦 ，Burn Out 呢一首嘅歌啦。咁同埋去佢 IG 啊，因為太多唔同嘅多元化嘅節目可以睇到啦。係煮餸嘅又有，化妝嘅又有，購物嘅又有，咩都有嘅咁樣。係 啊，你想睇咩都有齊曬。 係啦，咁樣。喂，咁期待你嚟緊下一 part 嘅作品啦。咁而家就聽住你呢首嘅新歌先。今日多謝曬 Anson Low， 謝謝你。 多謝你 Eric，Thank you， 拜拜。 拜。 一世的戰士，一世的意義。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存，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结果仍然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全力冲开那门锁。 这天晴，下昼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但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6点，升155点，成交金额1,59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2.65升个三，腾讯控股540.5跌17.5，阿里巴巴278元跌2.6，美团点评265.4跌5.6。友邦保險80.55升3.05，南方恒生科技新上市報7.6，中芯國際25.8升1毫，中國平安83.05跌3.5，盈富基金26.18升2.2，港交所382元係升2.6。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嘅匯價：美元7.75，英鎊10.282，瑞士法郎8.576。澳元5.663，加元5.922，新西兰元5.176，欧元9.2158，每百日元兑港元7.3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636。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2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8,0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02美元，卖出1,94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东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近住兆辉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嚟到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啊，严琼。 系你好啊， 你好啊。 今日好深沉个 把声。系啊，我发觉咧要扬声啊，即系咧戴住个口罩讲嘢咧，嗰个运气咧，首先要 唔系讲你运数嗰个运气，而系讲咧我哋体内运气咧，因为有口罩喺度咧，系真系要大力啲。 系啊，同埋即系本身如果我哋譬如系讲得兴奋啲嘅时候咧，我哋唔想用咁大力噶嘛，但 系 突然间开。 个口罩就会 跟住之后你就唔想，你就觉得要再大声啲啦。跟住发觉呢排声沙， 所以我即系话前几排咧，我 friend 听到听到节目啦，之后觉得忍唔住 WhatsApp 我，佢话你做咩咁恶啊？我话我唔大力咧，个口罩会遮住个口，我发唔到音， 好似讲唔到嘢咁。 所以大家听到我哋而家真系用紧生命同埋力量去做节目噶。 各行各业嘅朋友都系啦，即系你做传菜嘅又好，你做系叫卖嘅又好，咩都好啦，系啊，即系。大家记得好好养声啊吓，饮多啲水咁样。 大家成日都话即系期待啊，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可以除翻个口罩落嚟嗰种好轻松嘅状态啦。 好啦， 系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即系其实我哋之前讲嘅金曲啦，今日都讲过少少啦。今日想讲呢个系金钟奖啊。咁之前咧金钟奖第55届金曲奖嘅金钟奖嘅呢个入围名单都公布咗啦。咁其实咧台湾呢个数有三金之称噶嘛，金马就 系 电影啦，金曲就系歌啦，咁然之后金钟咧其实系讲电视节目啊，应该系公布完咗之后，我就见到台湾好多文化评论或者 KOL 啦，佢哋嘅 KOL 啦都讲咗一啲赞赏嘅说话啦，但其实呢个赞赏嘅说话咧，摆喺香港大家都会明嘅，到年尾颁奖礼嘅时候都会听到，啲候选歌未听过，甚至乎话有啲人得奖嗰首都未听过，咁都有噶嘛。其实前几年金钟都面对嘅，即系好多人都话哇，你入围啲电视剧系冇人睇过，即系所以大家都冇共鸣，唔会即系。着緊同埋都唔會有個爭論，哇！其實佢做得好啲嗰啲都冇嘅。咁我之前就睇到其實佢哋啲 KOL 同埋佢哋啲嘢文化評論啦，都講話今年都算係近幾年最多睇過嘅候選劇集嘅一年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可能我唔想話係一種復甦啊，定係點樣？但係我 feel 到嗰種感覺就係 OK， 因為佢個質素可能上翻嚟啦，大家開始多咗關注啦。因為其實佢唔止淨係喺電視上面做噶，網劇佢都包括埋噶，即係台灣公司製作嘅網劇你都可以報名嘅。 係 咁，於是乎咧，我都睇過幾多噶。係 咪因為大家喺屋企時間多咗啊？ 都關事，唔係，但係佢講舊年啊嘛。 哦， 系啦，即系我谂，其实出年嗰个大家更加熟啦，系啦，咁啊， 你喺屋企有咩做啫？ 系啦，冇啊。咁因为其实今年都有啲我哋之前即系讲过啦，大热剧集《想见你》啦，咁佢都系入围嘅呢个非常之多嘅赢家啦。咁同一时间都有我哋之前讲过嘅嗰出我哋之前讲佢主题曲啦，即系《谁是被害者》，喺 Netflix 上边上嘅一个电影啦，电视剧啦，咁样。咁亦都有《醉梦者》，我哋之前讲即系叫错，但又唔叫好嘅一啲嘅电视，即系网剧。 叫座你想讲？ 我想讲佢叫座，但系唔叫好，系啦。咁然之后，仲有嘅，但呢一其实呢一个都想介绍俾大家睇嘅，我一路最爱嘅系台湾做嘅咧一个系列咧 BL 嘅网剧嚟嘅，系一个好好嘅好出名嘅 brand 嚟嘅，已经系咁啦，叫 His Story 咁样啦，咁都 keep 住其实系有入围嘅，咁都系一啲好年轻嘅好靓仔嘅仔仔做嘅嘢啦，系啦咁样， 听得出啦， 系啦。咁點啫？ 由你成個 presentation 已經聽得出啦。 咁可以留意一下㗎，好多網劇都真係做得好好啊！咁樣 不如你開個 BL 嘅節目啦，自己 唔可以自己㗎，好寂寞㗎。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寂寞嘅事情。 系咯，喺深宵嘅时段， 自己对住 有严琼同你分享一下佢嘅 BL 世界。 其实我好唔专业噶，因为我知道好多好专业嘅文化评论系好多人嘅。 咪请佢哋上嚟做嘉宾咯，交流下咯。 都好喎、啊。 系咯。 迟啲我哋无限可能啊，系啊。 系啊。 喺呢个节目 之 后上面， 可以紧接有 BL 嘅环节。 唔得啊，人哋要听艾力嘅。 咁咪自己人之前咯，因为自己人开个环节咯。算啦，呢啲唔关我哋事，唔好你咁讲啦，都。其实花咁 多 篇幅，搞咩咧？讲翻套剧啦，不如唔好意思啊。 但其实今 次咧想同大家讲嘅系我旧年睇过嘅出戏，但系其实佢系旧年八月九月度咧，我唔系好认真追嘅，但系我觉得每一次睇佢都有俾惊喜我。其实一年之后咧，你话好多细节嘅位我都唔记得，但系一出。我覺得好有教育意義，教識一啲女仔嘅一出嘅短劇啦，佢得十集，每集大概四十零分鐘，所以其實佢係入圍咗呢個迷你劇集嘅嗰、那個。 呢、這個已經唔係 history 啦，係嘛？ 唔係，女仔嚟嘅，女仔嚟嘅，係、啦。我唔會花咁多篇幅喺呢度介紹 BL 嘅 ，OK？ 因為冇人理解我，我覺得好寂寞。 咁呢個係另一個 series。 係啊，另一個嚟嘅。咁嗰出電視劇咧係台劇嚟噶嘛，叫做《俗女養成記》，俗係俗氣嘅俗。 係 點解有呢個名咧？就係、是、其實講緊嘅係咧，啲女仔尤其是個女主角啦，佢本身想將自己培養成俗女。 嗯、 但係點知當佢發現其實自己哦，原來呢一世都冇辦法成為大家心目當中嗰種知書識禮、斯斯文文嘅俗女。係好啦，咁我接受我係一個俗女。咁其實咧，佢個成個拍攝嘅手法咧，就係由一個39歲嘅而家嘅女仔佢角色出發。 嗯 咁中間穿插咗佢好多細個嘅時候接受嘅啲教育，話俾大家聽點解佢而家會有呢個掙扎喺呢一度。咁其實真係一出女人戲嚟嘅、因為你見到嗰個首先係個女主角啦。咁其實講得比較多嘅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啦，佢媽咪對佢嘅教育啦，佢嘅嫲嫲對佢嘅教育啦，佢嘅姑姐喺嗰個屋企受到嘅影響啦、包括佢身邊嘅朋友結婚生仔。一啲資訊對佢轟炸啦，同輩嘅啲壓力啦咁樣。同一時間點解會講？因為呢一出戲咧都係金鐘獎嗰個入圍嘅大贏家嚟。 OK， 同埋直情係有一種咧最佳女主角啊個入圍咧係細個嘅自己同大個嘅自己打。 哦， 女配角咧係佢嘅媽咪同佢嘅嫲嫲。 哦， 所以大家你見到即係因為全出戲大家都做得好好，先會有呢個效果啦咁樣。咁其實咧佢當中就有一句係。好多人都奉為呢一出戲當中最令大家心噏嘅一句説話，就喺個女主角仲係好細嘅時候，佢姑姐就因為喺嗰個年代咧係讀書讀得好多，所以一路都嫁唔出。 Okay. 去到30几岁嘅時候咧，嚇終於有個男朋友肯娶佢啦。但係男朋友嘅媽咪就叫佢姑姐去醫院做一個你仲可以生育嘅證明。因为那个男朋友即姑姐男朋友的妈咪就觉得你这么大个你可能帮不到我几传宗接代的我不会娶这些这样新抱回来的波这样。但是因为姑姐她就觉得很侮辱同埋即如果你将我们婚姻的价值建立在我生不生到仔上面那我宁愿不嫁你个仔了。于是乎她姑姐选择了一条终身不嫁的路啦。所以其实这个选择在那阵时尤其是嫲嫲的眼中看来就非常之离经半道啦。于是乎她就由小小个开始教女主角快啲嫁咗佢啦，嫁得早就嫁得好啊！所以其实当中有一句咧，话你嘅冷笑，就系令到我好似头先讲咗个鬼故咁。 封建啊呢件事 系，但系其实咧，你成件事咧，啊讲咗嗰段对白先啦，嗰段对白佢用台语讲，所以系好押韵嘅，就叫做谂越多越难嫁，越迟嫁就嫁越差。 OK。 咁呢一句嘢咧，其实佢系好轻松，即系好似普通任何一个屋企嫲嫲同啲孙女讲啊。唔好食到周围都系啊！以后会嫁个豆皮佬噶，即系呢啲咁无心嘅一句说话。但其实呢一句说话一路都影响紧嗰个女主角嘅成长，就系、是、好想快啲将自己嫁出去。但你当你发现事与愿违啊，佢39岁都仲未嫁到嘅时候，即系点样去接受呢个命运呢？咁其实最后系大和解嘅，即系佢接受咗呢件事。嫲嫲都发现，其实就算佢唔嫁，但系个孙女都好开心。反而系一路越嚟逼自己嫁就会好痛苦。其实成出戏咧就系一个女仔成长嘅故事，于是乎就叫做《俗女养成记》。 你睇下头先单单系嗰四句嘅台词咧，已经系睇到某一个嘅年代，甚至乎而家都有呢啲人。 系 就系、是、点样可以将所有女性咧，因为佢头先嗰个系 target 系女人啦，就系将女人嘅嗰一种嘅自我价值同自主咧，系完全剥夺啊！首先就係諗越多越難嫁啦，即係鼓勵你咩？唔好諗咁多嘢啦，你嘅思考係唔值錢㗎，女人係唔需要思想㗎咁樣。然之後第二句係咩話？ 嫁得越遲，嫁得越差。 係啦，然之後就係咩？你最好你就快啲係成為人哋嘅附屬品啦。你嫁去一個家庭嗰度， 咁係 啊，你唔需要有自己，唔需要有自主嘅。四句就可以將係即係某一種嘅人點樣可以將女性嘅自主剝奪？ 包含你四个，写得好呢四句。 系，同埋最恐怖嗰样嘢就系、是、咧，即系大家以为系咪剥夺，即系欺压女性嘅就系男性，即系你好好多剧可以咁样写噶嘛，即系有个可能家庭暴力嘅爸爸，或者可能中意饮酒唔理屋企嘅爸爸，其实唔系噶。呢出剧入边啲男人都系几好噶，有啲系怕老婆啦，好锡个女啦，中意屋企啦，总之其实。佢唔想營造到男人就一定係女人嘅敵人，佢反而當中貫徹咗一樣嘢，就係可能女人嘅天敵，就係女人自己本身。 梗係啦，你睇咁多宮廷劇，睇咁多選美真人 show， 唔係咁都學唔識呢個道理 啊！係啊，宮廷劇嘅時候呢、這個就會話姐姐，不如我哋聽歌啦。 係啊 ，office 入邊講得最多壞話，講你壞話歌係邊個？係隔離睇個 Mary 嘅。 我哋同所，我哋同埋我所有嘅 Susanna 同埋 Mary 道歉先啊！希望你哋都开心啦，系。咁你哋记得留意你哋隔篱嘅嗰个阿 Ann 啦。 主题曲系叫咩名？ 其实主题曲就很复杂嘅，但系呢一首系电视剧当中嘅插曲嚟。佢、 okay. 成出剧佢都揾咗旺福乐团帮佢做。 哦。 咁呢一首歌我觉得都几点题嘅，翻嚟讲啊！呢首歌歌名叫做《野生灰姑娘》。 中能聊情节。 好有嗰种能量嘅释放啊！ 就系讲紧女仔唔好被任何人束任何嘢束缚自己啦。咁、当中嘅嗰首歌名叫《野生灰姑娘》啦。 系。 咁其实佢就想讲话唔好被玻璃鞋限制住啦，唔好俾嗰十二点嘅钟、即系响声钟声限制啦。 系。 但系佢因为个 MV 都系现代拍噶嘛。 系。 其实佢话咧系啊，即系翻唔到啦，冇办法穿越啦咁。 皮影戏嚟噶咪？ 好好笑。佢话但系咧，佢生活当中都会俾一个声音限制住。在台灣是會被垃圾車來的那個聲音限制住、因為你知道台灣丟垃圾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來的， 你要等它出來收的嘛， 是的，但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複雜的嘛，所以其實個 MV 是挺有趣的，都可以大家去看看，但他就是想說其實現代女性是不需要被童話故事當中的任何東西限制、不過你記得丟垃圾的時候要聽到那個垃圾車的聲音才好， 是的，要不然就積多個星期了，你頂得順就 行了，是的，你自己頂得順， 噴得再濃一些香水 cover 那臭味咯，沒有是的，咁樣 又唔好咁邋遢得唔得啊？ 你唔介意得㗎啦，其實啲嘢。嗱，所以咧，即係我都覺得香港如果多啲女歌手或者係女嘅音樂人作講多啲呢啲嘅題材咯，都唔淨限啲女仔嘅，男人都可以講女性嘅題材嘅，我覺得。係。咁但係通常一講起呢啲係女人嘢咧，就最 iconic 㗎啦，即係新生代入邊嘅係女嘅唱作人就係都係 Serena 㗎啦，咁樣。 都 系 TVT 都 OK 嘅，系天使人你就王乐儿又好嘅，啊王嘉怡都 OK 嘅， 系 啦小巧啦咁样，诶数咗好多， 其实都好多，系咯喺度谂咩，我都安静地等你继续数。 但系因为真系要呢一类题材嘅歌，就 Serena 就系好有呢一类 topic 嘅歌啦。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佢以前都系读啲即系哇嗰啲名校啊咁样，咁然之后佢都经历过好多就系、可能俾啲 sister 啊咁样去到灌输佢，你做人应该要点，你嘅世界应该要点样建构咁样。咁但系最后佢就觉得算啦，唔得啦，我都系决定要做自己。咁、所以当年咧，佢就当年啊 ，Serena 我已经讲到系当年啦 ，Serena 咧就曾经有一首歌咧，就系讲紧佢嗰阵时嘅心理上面如何去到释放嘅。呢首歌叫做《放弃治疗》。 受够了。 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安倍下午在记者会表示，今年六月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溃疡性大肠炎复发，到上个月中更加感到失去动力，未来要持续服药。他不希望健康问题导致重大的决策错误，或者令工作未达到人民期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希望国民谅解。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健康理由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个是日本内部事务，中方不作评论。中日两国互惠近邻，中方愿意和日方一道继续推动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发展。回来本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期望下个月内敲定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细节，以及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至于派钱的建议，张建宗就说政府关注民间疾苦，同时要谨慎理财。在立法会内会特别会议上，公民党谭文豪建议政府向市民派发20,000元现金。张建宗说，上次发放10,000元现金，政府支出不少，各项纾困措施令政府财政情况踏入严峻阶段。另外，张建宗表示健康码只作通关用途，现阶段无意在本地层面推行，当第三波疫情稳定就会尽快推出健康码。当局征用旺角游乐场协会麦花臣场馆作为社区检测中心，多名油尖旺区议员联同当区居民举行记者会表示反对，指场馆接近民居，担心会引起病毒传播，亦都批评当局没有咨询居民，亦都没有解释。他们表示场馆和楼上的麦花臣会住宅相连，厕所排气通风抽气是相连的共用，而场馆内的空气排风口就在麦花臣会泳池旁边，担心病毒会透过空气传播。他们又说，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居民和议员或会运用大厦公契权力，禁止政府使用大厦的公共地方和设施，考虑包括申请禁制令等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同埋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2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65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5，升1.15，腾讯控股540.5，跌17.5，阿里巴巴277元，跌3.6，美团点评265.2，跌5.8，友邦保险80.65，升3.15， 南方恒生科技新上市报7.61元，中国平安83.3跌一毫，中芯国际25.75升五仙，盈富基金26.12升毫六，港交所380.6升个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291，瑞士法郎8.585，澳元5.67，加元5.926，新西兰元5.179，欧元9.235。每百元兑港元7.3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585。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2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89美元，卖出1,9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而家东隧过去九龙方向啦，都系多车噶。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方向，跟住兆辉台都是挤塞，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一些。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大澳门方向近住银影路依然都是挤塞的，龙尾在大学道回旋处。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多车，龙尾津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Soju 彩虹桥见啦。 这傻孩子今天再没心跳，呼吸也静止。送白云化作雪飘去吧，孩子，在寂寞黑夜时，只要星星闪过再会面。 Soju 是 Hannah 的猫猫嚟嘅，离世嘅头几日 ，Hannah 都唔敢翻屋企，因为每个角落都充满住佢哋嘅回忆。制作呢首歌除咗表达思念，亦系希望自己能够释怀。 再试 作曲是 Hannah 恒仔，填词萧庆峰，编曲监制 Hannah 恒仔、晨曦。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谭杏南《去吧孩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家姐，

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甩，告别傻仙子，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诉。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因你一生都过。 就由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流水式的记忆在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的好过变成历史当份不知。 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公事忘掉， 凡事越消失，越消失，越渴望我可以 留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我知道，日复一日的平常，人们来来往往，人们迷迷茫茫。我知道，世界充满欣赏，快乐被资本化，悲伤大量印刷。 我明白，爱人误伤了人，在自己身上都会留下伤痕。 美好从恐惧绽放，是情绪还是执着？不畏惧推翻高墙，我们手中的枪开满繁花。 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给自己让座。 是音乐成为了导演枪，陪我们上战场，去征服残酷眼光， 去征服残酷眼光， 只剩下 回来。苏动音乐阿琼的部分，前后两首都是来自阿卡贝拉组合的作品。第一首简尼 Sensa 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限时动态》，之后简尼台湾阿卡贝拉组合的作品。 名称叫做刀与枪，讲紧就系喺呢个好似冇乜希望嘅时代底下啦，佢哋希望音乐可以成为佢哋最后嘅武器，好好保护自己嘅内心。的确啦，想用音乐表达自己系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嘅。 连电脑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 怪又活泼嘅少女， 若果满足心里，永远猜不到的、捉不到的、想不到的、估不到的、摸不到的、讲不到的，喜欢我的这种怪异。 佢系黄淑曼嘅新歌。歌曲名称叫《猜猜我是谁》。你真系觉得系喺最好嘅心态、最好嘅年龄底下去表演呢一种嘅音乐。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年纪呢，可能就是会留下最多遗憾的年纪。大个之后望回转头时候就会觉得啊，如果当时点点点就好了。不过可惜啊，大个之后呢就会知道变得来这么多如果啊。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告刚好经过，突然一阵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 歌曲名称叫做《花样年华》，讲紧就系喺最好嘅年纪遇到呢一生嘅挚爱，可惜错过咗，之后变成咗一生嘅遗憾啊！但系人生系唔好留咁多遗憾俾自己嘅，一齐嚟做个热血青年啦！简历之前都为大家介绍过一位台湾的 rapper， 他叫做吕士谦的最新作品。今天最后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高分贝》，很有朝气的。 Yeah!感觉有点累 ，Yeah， 勇气有点悲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有点碎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路没那么难的，只可惜幸福感觉是用比较出来的， yeah. 所以得比大声，或者比大更 ，Yeah， 干脆把深夜请上身，那些嘲笑及掌声，要丑再大你不打，却忘记葡萄酸的伤是毒药，一生记得装着书包，这个孤独一定保持大力胡闹。写过的逃跟追、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掉人被这样说的掉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一生陪你还没笑的吗Yeah, 一条小船拿死你靠着岸 yeah, 要把一切都变好是早说好的事人生的甘蔗慢慢倒着吃重要的事得努力跑也绝不退后跟着掌声标记的点头、哎、能不能看个结果虽然阳光了半点遗憾还没我 起就算成功一半，对吧？写过的陶跟醉，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教唆的掉，身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手前我一直追着，一直追着，机会是贵的，但是悲的，yeah，每到手前我一直追着。